锵三人行，子东老师， 老美 啊，今天说什么呢？今天我有个感觉啊，就是我 你穿了鲜艳颜色的衣服，应该是有什么喜事了吧？ 没有，本来我穿的是个黑的，后来我见你穿黑的，我就只能改黄的了。我总是为了衬托你嘛， 而且总是往黄的。 黄土地，黄土地，待会儿就要讲到黄也需要勇气。为什么我想起勇气这词儿啊？ 嗯，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英女王啊，伦敦不是遭受这个袭击了吗？ 嗯， 哎，正好又是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嘛，伦敦那个纪念仪式上，现在英国人呐、啊、都是这个有所指的，这就是说英女王就讲，我们这个英国人、伦敦人要发挥我们当年的那个。就是一以贯之的勇气，他还谈到幽默感和坚韧，这像伦敦人就讲了当年那个二战的时候，希特勒那么轰炸我们，我们伦敦人挺得住，我们这个跟日本打我们挺得住啊，没有理由在这次袭击当中我们挺不住。就是说现在啊，这个世界上你看吓的，你看不是那阵分析说美国就吓成这种集体歇斯底里了吗？ 嗯， 你就是现在面对这种恐怖袭击，包括全世界种种的不安全，各国首脑们呢越来越多的提起勇气，勇气这个词儿。 其实我在就是我针对这个爆炸案呢，就是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一些后续的报道里面，当天的那个报道里面，我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现象，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事件，但是你好像没有办法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很大的惶恐。 嗯， 我不晓得是因为英国人呢习惯于把他们的情绪隐藏在他们心里面还是怎么样，也没有看到那种惊恐的表情，也没有看到什么惊声尖叫或者是什么秩序很混乱的，我觉得跟他们的那种民情非常的类似， 跟民情有关系，跟他们的政府的控制有关系。因为他一开始爆炸了完了以后，他们都说是地铁的那个电力升高，好像是一个意外的事故，直到首相出来讲才说是恐怖袭击，之前呢就是说下面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声音，整个都控制在那里。不过我那天是爆炸的时候，我就在电视一直追着看。 嗯， 你知道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啊？要是新加坡这个投票晚一天，会投哪个城市？现在是50-54，巴黎50，伦敦54。如果是晚一天投票的话，你觉得会投哪个城市？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反而觉得那些恐怖分子是蓄意的，他们蓄意的选择在那一天。而且我们这样讲，如果说那个投票的结果是在巴黎的话，恐怖分子会不会就把目标转向巴黎呢？ 他是对着那个杨景林那个说 G8 G8、 嗯、 就是那个八国高峰会、嗯、他那天的有报天天的，我听了一路在笑，因为他一直G8G8。他是对着那个高峰会去、 嗯、 但是我非常感兴趣，我第一个念头哈、嗯、我的第一个显示我比较人性怯懦的一面，我就在想，哦，亏了他早一天投票，第二天哈那个另外四票可能就转了、 嗯、 可能转到巴黎了。但是我转念一想，回到你讲的勇气的，我想会不会投票的人反过来更加投伦敦的？ 会的， 所以我会后我觉得可能还是投给伦敦。假如爆炸的话， 这你再想想陈水扁那一枪，他的作用是什么？ 同情票， 哎， 同情票 。 所以说到英国人这种所谓的这种勇气啊，或者是幽默英女王强调的这个，你在我脑子里反倒想起当年的一个老电影，好像就是讲一个英国的特务。跟一个女的好像英格丽褒曼们演的一个戏，然后英格丽褒曼看见她被这个敌手哈、啊、一拳打翻在地，然后正从这个地上往上爬的时候，这个英格丽褒曼就问她说，你伤着哪儿了？然后那人说，伤了自尊心。你看这是英国绅士的那种哈、啊、很有意思。我记得这台词， 我也用过这个字，但是人家都越的用得很好笑，人家就我他刚才在节目之前还问我们说，你人生有没有什么时候有最大的勇气的？我当然不能讲最大，但是我经历过一次就是校内的政治斗争，这样在其中我详细不讲了，但其中有一段我在做一个决定之前，我咨询我的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他说你这样做的话虽然有可能成功，但也有可能失败，但是长远会怎么这么不好。最后他问我的一句话，他说你 for what， 就是说你这样做为了什么。后来我就说自尊呢、啊、说出这两个字以后，我觉得他就在那里笑，因为这个事现在 只是在书面语说了，日常我们不说这个字了。你会跟人家说我做一件事情为了自尊吗？就是说已经不说了，我说出来以后 面子问题。 但是其实我想想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个逻辑，就是说，是的，我们平常做事情95%甚至99%都在考虑利害，但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在那个1%或者5%的时候不考虑利害。我就是这样讲的。 徐老师，你看啊，我的广美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我的很多男性朋友跟我讲，说这个男人的头，女人的腰嘛。就这两个地方不能碰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没别的，没 有剪头发， 别往这颜色理解啊。他就是很多男的就给我讲说，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尊严。但是很奇怪，这也反映了我呀是个怯懦的人。我 你的腰不能碰。 我的腰可以，我的头可以，我哪儿都能碰。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尊严，我觉得好像无足轻重。 Survivor 这种才叫存活者，你才是第一名。 你就是骂我吗？那就骂吧，这个可以啊。 我应该向你学习，我现在正在向你学习。 不是，说所以勇气叫什么？知耻近乎勇，所以我不勇啊。因为我不支持。 不，你认耻啊，大勇啊。 不是， 问题是你倒不支持的，就是说他不承认有这个耻啊。 我跟你说，徐老师，我现在哈，这个为什么我说想谈谈这个勇气，我最近老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病缺乏勇气，这是我们祖传的一个性格。从我父亲就是胆小，说白了就胆小，老实懦弱。你说我小的时候啊，咱也不怕丢脸，那小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人打架，全靠我哥哥鏖战群雄呢。就最经常的画面，我躲在墙角，我哥哥一个人跟7-8个打呀，心里就是屈辱。但这说明我这个人小的时候啊，就是这种胆怯啊，胆小，而且呢这个 生性和平啊， 也可以这么讲了，对吧？要爱我的女士就愿意这么理解。但是你看，我年轻的时候， 脸皮厚， 我年轻的时候就谈过一次恋爱，对吧？就那个女朋友，有一次跟这个女朋友啊发生了一次不和谐，这不是那个不和谐啊，就后来说这个不和谐呢， 他打你了？ 不是，反正就是说这个不和谐，我就是最后导致我们就分手了。我记得我理解这个不和谐的原因，就是他觉得我这个人懦弱，不是不像男子汉， 就该打的时候你没出手打， 不能保护他， 该出手 大约是 就出手 这么一个理由。所以我就觉得啊，我就是好像你看，所以我老在想象。前几天你知道香港出了个英雄吗？你们看报纸了吗？香港一酒吧半夜里有两个客人，那两个客人是可能是有什么背景的，跟这个酒吧里的这个女侍应生发生冲突，结果这个男适应就上来为保护女同事啊，就跟他们发生了争执，差点没打起来。凌晨3-4点钟啊，后来下了班，这个男的当护花使者，他怕那两个人报复啊，说送这个女的回家。我一路看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到这儿我也能做得到，就会想得到嘛，就说这光美这回去危险，我送你回家。但是接下来那俩人果然在拦路都埋伏着呢，噌家跑出来，刀子亮出来，本来是扑那个女同事的，但是这个男孩子让这女同事进了这个楼梯里边，他自己就挡着这个电梯口啊。第一刀他拿手一挡，搭掉了手腕，第二刀就给捅到肚子里，然后那个刀锋横脱，胎膛破肚啊，送院不治啊。我就想，要是我的话，能不能做得到？我觉得这个真是不是我能做得到的。 但我会希望没有人为我出这个头，我也希望没有人会为我挨这一刀，因我而死掉。其实我觉得我不能够讲说这是一种大勇，这是一种需要很大的勇气，可能需要很大的一个可能有某种成分的爱在里面，你才会愿意为你的女同事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是那个女同事，我真不愿意有人为我做这样的牺牲。这是 当然了，当然没有哪个女同事是愿意的。但是我就是说，人家有些人还是说到了那种情况下，你看我最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 有些人呢、啊、有些事啊，你简直照我这样的人，我很怀疑那是不是真的，但那一定是真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说这个东北抗联的那个，说是杨靖宇将军，好家伙，这到最后一个人面对那么多人就不投降抵抗，还有咱知道多少共产党员刑讯逼供的。我跟你说，我喜欢研究人类的承受能力，我还真的研究过，不怕你说我变态。我觉着啊，我就看那各种刑讯，我很难理解，因为人受不了这个疼痛的。但是为什么那些当年我们那些共产党员，那就是你在想那个陈汉章将军，东北抗联的一个将军，给日本鬼子逮住之后，上刑场之前受尽酷刑，大骂不绝呀、啊。日本鬼子把他舌头割了，双目圆睁就瞪着你，然后又生生的把眼睛给弯了。仍然就是宁死不屈。现在在东北的这个纪念公园里，还有日本人切下他的这个头颅，你都能看到这个那种怒目横张，但是眼窝是塌陷的。你说这样一些人，我有时候就经常在想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能支撑他，就是他怎么那么有勇气啊？你说 这个就是更难想象，就我们更难想象这种状况。前面那种你说打的时候还可能想象，因为打的时候是一个本能反应，你还并不知道后果，你这个开膛这个都是后来的事情。你打的时候本能有人在攻击你，你觉得你应该去打。不过同样香港报纸上另外一个勇、我觉得这个也是勇。有一个49岁的男的，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认识一个教友，一个女的知道他肝呐、啊，这个叫什么急性肝衰竭啊，就是生命危险的、啊。他就在教会里认识的。然后他就把自己2/3的肝脏捐给他，有两个人符合条件，但另外一个人呢，好像太太生病，他需要照顾，所以他自己的太太跟5个子女都支持他。他2/3的肝脏捐助了以后，两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他一切都要改变。这个标题叫捐肝勇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是叫李德成吧，咱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哎。一面之缘，他们是一个教会里的，这个女的是这个教友，就是那天这个女的生命垂危了，这个李德成40多岁把2/3个肝就这样移植给这个女教友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啊，这个勇气这个事儿哈、咱不是说那些超人不说，咱说这一般人哈、生活里很多事情都需要勇气。你比如求爱需要勇气，要求老板给你加薪需要勇气吧。我跟你说，连老板吵你他也需要勇气，就并不是说多么了不得的事需要勇气。其实生活里好像件件事，我跟你说，包括主持人主持节目，你都需要有勇气啊。你像我这样一个人，我从小怕见人，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哎，我跟你讲，你比如说这个，当然你比如说我主持节目对吧，那可能跟许多主持人比起来我水平不如人家，但是你要想到我这样一个人，我已经创造了我生命里的奇迹啊。我敢在这儿装疯卖傻呀，就不知耻近乎勇啊，就是我能有今天我不容易啊。 我完全能理解。 你知道我每哎，我跟你说，你刚才讲杨老师，你比如杨锦麟老师，我跟他还不一样，他那种正义感呢，他那种是发自内心。这我，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那个文韬拍案，有时候骂贪官讲冤案，我跟你讲心里话，吓得要死啊，就怕出事儿了。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是还挺正义的，实际上我每次都要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较劲的、我要把我那个恐惧感给压下去。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家虽然祖传老实，但是老实人也有一样，你没见过逼急了那就是忍无可忍的时候，他能让地狱呈现在你面前，你没见过吧。我也一样，就是说老实人他有一个底。当然生活中问题就是不是很多事情会把我逼到退无可退，可是你有时候，你比如说你要主持节目，你要为人说些什么话的时候，有时候啊，如何克服这种恐惧感呢？你比如说就把这个佘湘琳这个冤案主角想成你的家里人，就想到最后你会出现那个过激反应的，你知道吗？就发之后，但是完了之后我跟你讲，回到家里 虚脱了， 不是连看都不敢看， 就我现在很多时候做的节目，说白了，当时就觉得，啪嚓一个进入了一种不同的，就是凭良心说话，是吧？实际完了之后，连看都不敢看，因为真出了事儿啊，不光是你一个人承受啊，你还连累一个集体啊，你知道？所以我就为什么我最近老琢磨这个勇气这个词儿啊。徐老师看上去也不像是勇气充沛的那种。 我打架就是不行了，像你刚才这个半夜送女招待这样的活啊，咱就少干一点。 嗯。 为什么少干呢？这原因也不是我们不好，这原因都是女生不好。你知道中国的女生啊，跟外国的女的不一样。外国的女的崇拜什么？武士、骑士，对不对？剑打得好。中国的女生呢，崇拜文士、文人。所以男人呢，从小呢武就不大练，你会打架，女的也不喜欢你。那男人从小啊，就在这方面就比较疏懒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男人也有他表现勇气的地方，那你就是所谓书生靠命之类的这种事情呢，我们就常犯傻。其实我说实在话，我做了节目，我的朋友常常也会说，哎，你说这干嘛？你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自己这么有关系的事情不考虑考虑，还去考虑那些跟你毫无关系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想想也真傻，但没办法，对不对？那就是你打架打不过人家，那你就在别方面弥补一下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呢，是总体来说是气有足，勇不够， 勇不够啊！ 而且呢，为什么你想这个勇气爆发力啊？我们想象一个锅子啊。你火温上了以后，你这个口塞住，它会砰爆发，对不对？可中国人为什么不太容易爆发？因为中国人的泄气口多，有很多人一儒家的来尊严来讲，你想想尊严很大是吧？可是一会儿道家给你捅一口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东西好，不在乎一时一地的名誉嘛。这种世间事功名利禄有什么好争的吗？哎，嘘。一口气就放掉了，对不对？还有一看，看看别人呐，做的比你还好呢，人家都不争，你何必？你看这么几个道家的窟窿一来，气就没了。 哦，是这么分析的。但是咱们这两个缺乏勇气的人，还是在女人面前比较自卑哈。哎，广告之后，广美谈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国美，我问你，一个男人要是缺乏勇气，你会瞧不起他吗？ 勇气不是你这样子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件事情，可能你比较更容易察觉是这个男人有没有志气。勇气其实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呈现得出来的，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女同事挺身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傻的勇气。我同情这种勇气，我不会觉得这是，或者说有人为你强出头帮你干嘛干嘛，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勇气。但如果有人愿意为我向老板要求加薪的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样， 你在鼓励我是吗？ 对，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样子的勇气，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勇气做这样的事情。 哎，所以广美是，所以这个女人，所以我刚才讲我那女朋友嘛，我一开始是以为是说他认为，哎，我这个人缺乏勇气，瞧不起我。但是后来我发现呢，那是简单的理解。终于有一日我明白，这女人真正的心理啊，她不见得说你这个男人软弱，她瞧不起你。她真正说就说我们这个不和谐是什么呢？你居然还不肯承认你的懦弱和软弱。你看，这是女人的心理，就是她认为你还想遮掩，你还想掩饰，你害怕。其实我们本来是相爱的，如果你心里感到害怕，你应该至少跟我就是 分享 再暴露出来，让我们共同去承担。你看没有，男人和女人往往两种心理不一样。男人就觉得，哎呦，他嫌我胆小，便面对这事害怕了，他瞧不起我， 赶快否认。 其实女人想的不是，女人想的是，如果你真害怕，你应该对我，至少对我真诚，袒露出你的心，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起来共同承担。 嗯， 但是你连这个你都想遮掩，你看 是 就是弱没关系，就怕你 不真诚。 对， 可以承认， 可是男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头这个自尊，他一听到他喜欢的女人在说隔壁谁谁谁啊开了一个奔驰了，这个男的就觉得自己的脸上有光，然后他就心里在想，哎呀，这么个女的我怎么办，我将来怎么招架她，隔壁后面家开街挂了，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他只是说说而已，对不对？你没钱没关系，也许女的可以跟你一起挣钱买一个比奔驰更好的车，对不对？可是你已经把自己的头放得很大。不，刚才广美讲的那番话证明了我的说法吧？你看人家横刀啊，他结果还不欣赏人家， 我觉得不值得这种。 所以你看以后更少的人会觉得 要歹徒扑向那个女同事吗？ 我觉得会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 男人的勇啊，是要女人的旁观。你看所有的电影， 什么叫男人勇？需要女没女人看见？ 当然当然，你看你看所有西方的电影，到最后一个男士碰到危险的时候逃的时候，一定有个美女拖在手里，对不对？不会两个男的，不会男的一个，为什么？这就是他基督教的眼光，就是说你男的要在女的的关照下面，你才能显示你的勇。 是不是有些成语叫有勇无谋？ 哦， 我觉得要有勇的时候，那智人勇是绝对不可以分开来的。你要有智，要有人，你才能够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出来，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事情。 所以咱们勇 对对 勇不了就往谋方面发展， 我很支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